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今天留声地带的第一首歌选择到了来自叶丽仪的这首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上海滩》，非常经典的旋律，同时也打开了我们今天的怀旧之门。继续第二首仍然是广东歌，来自陈百强早期的歌曲《几分钟的约会》。这首歌呢跟一个电影也有一些关系，当然是这个歌出版很多年以后呢，有一个来自陈晓东还有梁咏琪主演的电影叫《初恋无限 touch》，在当中呢梁咏琪就唱到了这首歌。 地下铁碰着她，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窗口最受用。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被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会。 恳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风中，日日在恳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来自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凤飞飞的《仲夏》专辑当中的《我的婚礼》。这首歌呢，后来被称为男声低音炮的赵鹏曾经翻唱过。我的同事呢，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因为里面呢，听出来对过去感情的留恋，以及现实存在的一些伤感。凤飞飞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婚礼》。在凤飞飞的这首很伤感的《我的婚礼》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的引进版专辑《狼二》当中的一首歌《离家的路》。离开家的时候，无论对于爱人对于亲人，内心都是充满了伤感甚至是愧疚的。 昏黄的灯光不停，日落山头到无穷无处，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同之间的空间填补，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早已被时间定住，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原谅我装作如此毫不在乎，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这是来自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也是王心平最出名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因为出现在电影《春娇和志明》当中，成为了电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然如果你没看过的话，我在这里就不对你剧透了啊。因为在结尾的时候呢，余文乐扮演的志明呢，有一段对这一个歌曲的音乐电视的颠覆性的表演，而且非常的有乐子啊。而且在这部《春娇与志明》当中呢，王心平本人也参与了演出，演出的就是他自己，而且当中呢还提到了他和他以前的男朋友郑嘉颖的旧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郑嘉颖参与演唱的一首歌曲，联合演唱的是汤宝如、刘晓慧、曹猛带来当年的歌曲《热力节拍窝风棒》。

这是来自郑少秋的《天大地大》，这是他扮演楚留香的《香帅传奇》当中的主题歌。而下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的是当年《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这首插曲，主演赵薇带来的《离别的车站》。这在当年呢，尤其是青年学生当中呢，是非常红的一首歌，表达离愁别绪呢，这首歌再合适不过。这首歌的作词是琼瑶，而作曲呢是台湾的著名的音乐人徐嘉良。徐嘉良呢和温兆伦合作的曲目最多，比如《灰网》当中的主题曲《随缘》，以及《今生无悔》当中的《从未试过拥有》等等。好，今天在离别的车站当中要和你说再见，我是刘刚华，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当你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三说这珍重珍重，当你深深看着我的眼，再三说这别送别送，当你走上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千言万语你还来不及说，我的泪早已泛滥泛滥，从此我迷上了那个车站，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 成。